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银琪。今天是4月20号星期五，预计本周末将迎来降温，这两天呢也会伴有雨水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4度，最高气温28度，南风1到2级，空气轻度污染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4到16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6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15到28度，大兴在13到28度，丰台海淀在14到28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。大觉寺在14到28度，凤凰岭在14到28度，十渡在14到28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适合春季滋补的水果有哪些呢？像是柠檬、苹果、山竹、猕猴桃呢，都有利于在春天食用。比如山竹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具有降燥清热去火功效，对人体有很好的补养作用和保健作用。而苹果具有降低胆固醇、使人精神轻松等作用。因此呢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，这句话是十分有道理的。红墙绿瓦的故宫，巍峨耸立的长城，看过之后就不得不说说北京的胡同了。如果在北京想找一条真正的胡同，能吃能喝能逛能买，那么去杨梅足斜街肯定是错不了。不同于南锣鼓巷的喧嚣，这里有着难得的安静和慵懒。浪游在杨梅足斜街，没有人山人海的烦躁，静下心感受北京最别具一格的小店，整个人都变得仙气满满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要相信我的情意并不假，只有你才是我梦想，只有你才叫我牵挂。我的心里没有他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心里只有你，没有他。你有

心里。